据南州县网报《民众之声》报道，南州县的统一先锋队8月8号在釜山港第8码头前举行集会，表示谴责美国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和设立生化武器实验室。集会上宣布了统一先锋队成立，随后参加者在市区各地开展了宣传活动。统一先锋队是一个吸收工人、妇女、青年、学生等各阶层统一先锋队参加的组织。